96.9，春节的故事。 大年初六，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便是春节假期的结束了。很多人将背上行囊，义无反顾地奔向理想。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现在过年好像年味儿淡了不少。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也是年味儿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生活压力大，整日疲于奔命，便再无闲心停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的情趣。一年忙到头，好不容易有个可以休息的假期，谁还要费力再做上一桌年夜饭？能省则省吧。小孩子喜欢过年，因为有新衣服和压岁钱。对于成年人来说，过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一个神圣的仪式。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完成这个仪式，似乎这一年都会过得顺顺利利。都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恋家情节的，每年的春运堪比一场动作大戏，再累再难都要回家，因为家中有人等你，便代表着牵挂，也代表着对你是家中一份子的认同。我们需要这种认同，过年回家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从前我们过年拼命要回家，是因为只有回家了才能见上家人一面，但如今网络的便捷使得视频通话成为了动动手指的事情，想要跟家人见面随时随地。交通的便捷又让回家可以说走就走，既然这样，为何要在春运中挤得灰头土脸呢？更何况环境的破坏让雾霾肆虐，谁都不想出门做人肉的空气净化器。鞭炮因为污染环境被禁，没有了鞭炮声的年过起来似乎也不再像年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不愿意再过年，但是我们过的不仅仅是年，更是传统。人无论在何时都不能丢掉，找回年味儿，就是找回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大年初六，再一次给您拜年了，愿您新的一年有新的收获。

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啊 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组长。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我是 Julia 彭佳慧，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 做了什么？你快告诉我！Oh yeah！ 敲敲敲敲我的头。

他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应该是坠落。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很久很久以前呀，春节已十月为岁首，这样做与种庄稼的季节很不协调。后来啊，有个天文学家研究了一种太初历，它以元月为岁首，这个历法被汉武帝采用，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林奇，欢迎收听九六九春节期间特别节目《听年味儿》。今天呢是正月初六，假期的最后一天，你打算在这一天怎么过呢？相信很多人在这一天赶着返程的路，因为假期过去了，这年呢也快过去了，公司也该上班了。虽然年快过去了，但是初六这一天呢还不算是完全过完了年，偶尔你还会听到外面的鞭炮声，依然会看到电视重播的春节晚会。正月初六在古代呢是大小商家开业的日子，门板要贴上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大红对联，营业前大放鞭炮以示吉利。传说这一天呢最受欢迎的是当年满12岁的男孩，因为12是6的2倍，这叫六六大顺。送穷呢也是正月初六特色习俗之一，据民间的调查，这天家中的妇女要把正月初五之前的垃圾全部整理起来装入袋中，然后将这些垃圾扔出去，这就是所谓的送穷。这么算来好像是整个正月都在送穷啊。送穷呢指的就是送穷神。那么穷神是谁呢？历史有这个人吗？据民间传说啊，穷神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儿子，生前呢喜欢节俭，穿破衣烂衫，喝稀饭，即使有人送衣服给他呢，他也会放火烧掉。传说如果在正月初六谁家比较脏，就会进入谁家，导致破财等现象。因此呢每年正月初六要进行扔垃圾、送穷鬼、打扫房间。所以在今天呢正月初六，人们主要做的就是辞旧迎新，把你家该扔掉的垃圾扔掉，该换新的换新。这个2018年祝你一年旺到底，有个全新的开始。好了，本期的听年味儿就到这儿，我是主播银奇，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都很甜。 对爱有误解的人才会给父母乱贴标签，但不论你们有什么误解，时间可以让你慢慢变成熟，但时间不会让父母一直等你，别等到父母给不了你爱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当你开始珍惜身边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都变美好了。

小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踏上红石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 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轮副总裁赵凯。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车轮公司和车轮查出一张 APP， 预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一块去国旅的总经理张军英。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北京一块去国旅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 969的听众们新年快乐，财运滚滚，如意平安。 欢迎收听969旅行中的新春，我是泽林。今天呢是大年初六了，对于初七上班的人来说，今天是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好好休息。但如果你的假期时间很长，那么初六之后才是出行的黄金时期。忙忙碌碌一整年的你，有没有想过逃离大都市的喧嚣，进行一场新年旅行呢？今天的旅行中的新春继续推荐给你一个二月份值得一去再去的旅游胜地，在旅行中体验一场充满诗意的狂欢。推荐给你的第一个地方叫做暖泉古镇，这里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北方小镇，始建于元代。与其他旅行发达的古镇相比，这里的氛围淳朴安静，还有很多居民生活在镇子里，生活气息很浓郁。最精彩的就是镇子里树花广场的打树花表演，